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陈松光报告新闻。警方正调查在葵涌发生的戒款员被劫案，案中一名42岁戒款员被人斩伤，延至挨晚伤重不治，案件列作劫杀案处理。昨日下午3点多，在新葵兴花园，两名保安公司护卫员由马会投注站收取载有80万现金的戒款箱，在押运途中被四五名持刀、斧头和类似手枪物体的匪徒打劫，其中一名戒款员身体多处被斩伤。警方说戒款箱其后在地下大堂找回，但是里面的钱就没了。正在北京开会的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透露，即将发表的财政预算案个人薪俸税中将会扩阔税基，将会有更多人纳入税网需要交税。他表示，由于要应付庞大赤字，需要开源节流和需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避免港元有可能被国际炒家追击。刘兆佳又说，社会上无论任何阶层都会受今次预算案影响，但是加税会很温和，政府估计只会出现零星的示威，不会出现动乱。行政会议成员兼自由党主席田北俊估计，预算案会一次过调高利得税，不会分期增加。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星期二召开预备会议，会定出主席团名单。据了解，现任九个政治局常委，包括胡锦涛、温家宝，都在名单之内。另外，亦都包括江泽民。而中联办主任高志仁和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文、曾宪梓和袁武，亦都在主席团名单之列。为面对互联网和非法赌博庄家的威胁，由亚洲区赛马机构组成的联盟呼吁各地签订协议共同合作。其中一个建议是将由第三者利用互联网招来投注列为非法，并且争取各地政府立法规范。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黄志刚在新西兰出席联盟会议的时候说，非法赌博活动已经蚕食政府税收。来自英国的一名代表说，有一个网站在香港经营，估计港府每年损失税收达到3300万。美国耶鲁大学发生工潮，5000名雇员不满薪酬和退休金待遇，发起罢工。大学的饭堂被迫关闭，经理人员需要负责接听电话和发电设施运作。校方派发代用券给学生到餐厅用膳和购买杂粮。部分教授将上课地点改到教堂或者咖啡店，使到学生无需通过罢工纠察线。参加罢工的耶鲁大学雇员包括文员、技术员和维修工人。伊拉克继续销毁导弹，令到紧张气氛稍为缓和，美股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段报7906点，升1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337点，没起跌。伦敦股市企稳，富时指数接近收市报3672点，升17点。伦敦港股回软，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228点，比本港昨日收市跌40点。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昨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昨日多云有薄雾，部分地区能见度曾经降到2000米以下。预料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朝抵达广东沿岸地区，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密云有雨，有几阵薄雾，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雨，接近周末天气显著转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朝抵达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大骤雨，有薄雾，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西部吹南风5至6级，东部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8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即将开始夜妈妈与夜爸爸的黑色星期一了，你知留喺边度嘅咧？就系 FM94.8 至96.9 Radio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征询市民对村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嘅意见，欢迎大家出席喺3月10日上昼10至12点举行嘅咨询大会，地点系喺湾仔港湾道海港中心10楼选举事务处会议室。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事务处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请致电2891-1001或浏览委员会网页 www.gov.hk/eac。 要旅客吃得开心、买得开心、玩得开心，旅游业前线人员的工作非常重要，所以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为期一年的旅业英才实习计划，全面提升旅游业的服务水平，为旅客带来更精彩的旅游体验，贡献旅业，同步增值。详情请向香港旅游发展局查询。热线电话：英国银行金同七七九九。 Richard， 奇里夫利查。 Hi there, this is Cliff Richard saying a really big hello to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because I know it's your 75th anniversary and I just wanted to say congratulations. Happy broadcasting. 留意3月4号 Cliff Richard 访港，揭开香港广播75周年纪念序幕。 欢迎你来到夜妈妈与夜爸爸。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Bye. 是 Savage Garden 歌名叫做 Truly Madly Deeply。开始今日嘅是星期一啦。 听歌嘅时候啊 ，Jason 已经癫咗。 好正嘅歌真系好，就好多画面可以呈现，好舒服嘅歌。咁希望你都中意啊。咁啊，黑色星期一啦。 Yes。咁啊，今晚有云海啦。咁啊，头先云海今晚咧准备好多嘢咧，同大家一起分享。 系啊。 今晚就是一个分享的夜晚。 冇错。好多喇喇雜雜乜都噏下啦， 系啦，雜感報 雜感係，可以打邊爐。 喂，咁啊呢幾排國際局勢一樣，繼續都係咁緊張。 精彩，我真係可以用精彩嚟形容。不過咧，即、就、係、是、我要講翻咧，即、就、係、是、上個禮拜咪講咗呢個小眼小寶寶嗰個 Taken 嗰個片咧，其實仲有人 email 俾我，其實我要再講清楚呢套嘢咧喺香港係 未 睇 嘅， 未 有得睇嘅。咁如果你喺香港要睇咧，就要真係全靠。而家即係所有嘅電視台，如果佢有心咧，揾一間電視台買咗套片咧，佢可以播。 如果你真係好想睇嘅，或者你真係可以寫信去，即係 要求佢哋去買， 即係 suggest 下啦。 其實我都覺得真係得 嚇，即係寫信去，喂，可唔可以有冇辦法搞到一條咁嘅片俾香港睇？ 雖然， 但 係 配音嗰度好緊要。 嗱，可以唔配嘅， 你可以選擇誒聽翻英文個版本。 唔係，但係中文配音嗰個都要好。 即係如果你唔覺意， 即係其實你如果你想多啲人認識到件事，我覺得要有個。配音 version 都即係都好，但係嗰個人嗰班演員要啲好 match 嗰啲角色啊，個細路仔真係要細路仔，同埋個細路仔好好戲咁 難講咯，即係如果要中文配 嘅，哎呀買咗翻嚟先算係，我哋唔好啲未發生嘅嘢， 不過死啦，我嚟緊又要講啲未發生嘅嘢 喎，係啊， 因為點解咧？因為咧我要捉緊所有個步伐咧，我要捉得好緊，即係趁咧仲係未香港有機會 未發生，係 啦，未發生嘅時候咧就要開始 就整個 dream 俾大家 係。但系咧，我哋要講緊咧，其實係好得意嘅呢兩三年咧，尤其是喺美國、英國、歐洲都好啦。講起呢啲 UFO 話題嘅電影咧，或者電視嘅 series 咧，都係好多。因為咧，曾經有人以前形容過喺九十年代初嘅時候，已經即系 X-Files 開始嘅時候咧，或者陸陸續續好多呢啲科幻式嘅外星人式嘅電視劇或者電影，好多好多嚟嘅時候，就曾經有人預言過，可能過咗呢幾年之後咧，就應該就會沉寂噶啦，即係冇人再會 care 所謂嘅科幻嘅嘢或者 UFO 嘅嘢等等，就開始會慢慢即係衰落噶啦，就話呢啲嘢。咁但係諗都諗唔到、就是，就係即係過咗二千年之後咧。真係未停過喎、即係仲係 仲繼續 hit， 仲繼續 hit， 仲要係好多唔同嘅 version 版本出現咗， 即係唔同嘅電視有唔同嘅，即係例如早前即係而家 Roswell， 而家香港都有得睇啦。即係嗰陣時佢呢套嘢出嚟嘅時候，都諗緊可能會唔會係即係 X-Files 嘅即係另一個嚇、一啲嘅電影啦、電視咧咁樣。但係當佢嗰個勢就做唔到，因為佢裏邊開始係變咗小説到，即係小説得好緊要。咁、但係 抽離咗少少。 是啊，即是抽离了。 太过抽离是不好看的。 是啊，即是他作到的故事已经偏离了。 有点搞笑 添。 是啊， 是 啊。 其实真的，我都觉得他有点 搞 笑。搞 笑的，是啊。 但是呢，就算在这一两年在美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科幻片，咁都是陆陆续续在美国那边上的。但是呢，我现在要讲一个新最新最新其中一个科幻的电影电视的 series 呢。 重新的 Ticken。 他应该这么讲，他是上年的9月开始播的在美国那边。咁是 season 1来的，第一个 season 去播。咁咧，可惜嘅地方就係、咧，一路睇落去，如果啲人如果睇美國有睇嘅話咧，因為當時美國播緊嘅時候咧，就中意睇呢啲嘅人就好大一啲討論嘅回應啦。但係咧就唔收視唔得嘅，即係收視係覺得係即係可以話幾慘烈嘅。後來咧，所以去到差唔多今年嘅一月咧。就係、未播完呢個 season 已經 要 暫 停，太悶啦。 要暫咗，但係咧。所以呢套嘢咧，第一唔會喺俾外國買到啦，第一，第二就佢唔會出呢啲 VCD 啊、DVD 啲嘢啦， 因為唔買得， 因為唔買得。但係個問題係咁， 你睇咗㗎啦？ 我冇啊，我冇啊，我講明先，我冇啊。 你冇睇啊？ 我 冇。今次你冇咁自私。 我冇，我冇，我唔睇㗎啦。 但 我要 睇 㗎，我要講。咁點解話要講呢套嘢咧？因為咧，如果我哋係呢套嘢，如果唔係喺美國播。在香港播咧， 就唔會腰斬， 唔會腰斬不特止， 即係完全成個台累添， 唔係 成個台咩話？ 累咗成個台， 唔單止腰斬個節目，成個台都腰斬。 唔會，我反而會覺得咧，因為呢套戲咧，可能令到香港個即係睇呢啲嘢嘅熱潮咧，甚至牽引到成個大中華區嘅。 我覺得有啲熱潮有啲嘢咧， 係 有時啲熱潮啲嘢你唔可以硬逼佢，有啲佢慢慢上。 唔係，但係我要慢慢講下點解。咁其實個故事嘅背景就係咧講咧喺即係。即係差唔多嚟而家五六百年之後啦，佢個科幻個背景就已經去到當時有個大型超級飛船，即係好似 Star Trek 咁樣大型飛船啦咁樣，成個飛船就好似個城市咁嘅，一路喺個太空度飛緊㗎啦，去緊唔同嘅即係星球啊、宇宙嘅方向咁樣去緊啦，即係冇乜特別嘅嘢做緊，可能只不過係一個浮動宇宙嘅。大城市，一路喺度漂浮行遊咁樣，咁城市裏面就每日發生緊唔同嘅事咁樣嘅，咁裏面當然有船長啊，有好多嘅職員啊，有好多好多嘅人啦、啊，咁但係裏面咧，似㗎係似㗎，但係裏面啲人咧，你如果你喺第一集睇完之後咧，你當然覺得係科幻片啦，但係你聽下，咦，講下英文突然間會講咗好多嘢嘅喎，但你聽唔明嘅喎、啊。咁啲人就即係其實開頭睇嗰啲人咧， 佢製造外星語文嘅氣氛， 大家都諗緊啦。咦，係咪製造外星語文咧？點解完全聽唔明咧？尤其是喺當地美國人住個，即係當地出生嗰啲人完全聽唔明。咁之後咧，開頭如果再睇繼續追落去咧，睇第二、第三集咁樣嘅時候咧，咦係喎，真係無端講到好關鍵緊要關頭咧， 係 啦，講一集唔知咩嚟嘅喎， 收得啦， 你覺得啱嘅， 完全唔明啊， 完全唔明嘅係啊，咁你即係你覺得啱嘅，即係但係要俾外國即係美國人睇，你噏乜嘢啊？你又冇字幕係咪先？咁你完全唔明嘅喎，咁所以咧一路收視下滑啦。但係如果你係中國人咧。 你就會明白， 你就會 做咩會講廣東話，唔係講廣東話啊？ 嗱，我話俾你聽，佢可愛嘅地方係咩咧？ 佢大幾個客家話食雞嘢啊，咁樣嗰啲。 但係竟然咧，佢呢套嘢咧，其實暗示咩咧？暗示咧，原來去到五六百年之後咧，成個城市啲所謂嘅國際語言咧， 就變咗啦。係 講原來你聽多兩三集咧，你會知道原來佢講緊咩咧？係最原始嘅北京土話， 北京土話， 即係而家嘅國語再。卷你多啲， 什么什么事， 差唔多啦， 听唔到噶咯。 我是不是北京人？ 但系例如我讲个 example 啊，例如咧，佢哋可能大家已经一班嘅，即着到好型嘅科幻式嘅人喺个开会度讲紧嘢，讲，即当然讲英文嘅啦。讲完之后，大家突然间嗰个队长就会话：，你懂吗？你懂吗？其实佢话你懂吗？你懂吗？ 我都听到啊，你唔使讲，我都听到。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讲紧佢要卷咗咁样。 你懂吗？ 你懂吗？系类似咁样。但系原来佢系讲紧国语， 吓，即系一个白人讲国语。 白人讲国语，全个城啲，即系全个船啲人咧，都系识得讲呢啲国语。 咦？唔都系一啲暗示，即系话中国嘅力量啊？第二次我讲 佢调转咗系咪啊？即系意思，即系原来中国所有人都系白人嚟嘅，即 系 中西系调转咗。 佢嘅意思系第时嘅语言。 言啊，大家其實係全球啲人都要識講國 語 啊， 即係而家我哋講 international language 係英文，係 啦， 變成 變咗國語。即係仲要係咧，佢哋又仲有鬧人嘅喎，即係突然間飲咗啲嘢，即係唔係粗口嚟嘅，即係突然間可能食食下飯，飲咗啲酒，覺得哇啲酒好難飲啊！突然間就話哇真是燒馬尿，燒馬尿咁樣。其實咧，佢意思係燒馬尿，即係咧啲好騷嘅馬尿啊！呢個係好北京土話嘅土話，即係甚至而家北京人都唔用燒馬尿。 即係呢一套嘢係中，即係北京人拍嘅最。 就係、 是、北京顧問。 就係唔知道，因為咧佢無端端所有嘅語言咧，中間講嗰下就會講咗土話。 咁咁係啦。第二個唔收得嘅原因就係可能會唔會係有啲笑美國人啦，因為美國人成日都 claim 自己係淨係識一個語言，係 monolingual 啊嘛。咁佢唔會識其他第二種語言，咁、可能啲美國嘅本土嘅市民睇完之後覺得有啲恥辱，所以就唔收得。 都有可能，甚至佢當中咧有啲幾集。裏邊講有啲嘅，就算去到啲星球啊，即係講緊已經有好多星球已經發現咗， 都 係 講國語， 有好多星球嘅人都識講國語。咁你如果作為中國人睇咧，你就會覺得好好睇喎， 很驕傲，是不是？ 係啊，即係你覺得哇，原來呢個先係宇宙語言啊，家陣。 因為如果即係我頭先咪講就係，如果你話如果全部西方嘅人其實佢哋根本係講中文嘅，但係東方嘅人係即係我哋一出世其實我哋嘅語言唔係中文，係英文。 到時講英文， 佢哋嗰啲你個陣容會係幾？ 即係個如果個戲係咁拍係嘛？ 係啊，即係原來喺2000年之後，成個語言係已經調轉咗。 咁好多人都好恨嘅喎，我都成日好恨啊！啲英文可以好似佢哋咁流利咁咁 fluent 咁就係。 唔 係 即 係 你嘅第一 language 就已 經係 係啦，我明白。 但係佢哋嘅 first language 係 普通話。 係哇！如果係咁， 但係佢哋係西人個樣嘅。 咁啊，真係大容我啦！ 係啊，佢哋又想啦。 不過咧，我 真係被精神。 但係即係你睇落去，你會覺得哇！即係呢個，即係你就會即刻想問佢。 你心機好國語啦！ 嗰啲編劇真係應該係真係一定係問咗啲當地啲老華僑嘅，一定係。 所以美國人一睇會覺得即刻真係悶， 聽 唔明你，聽 唔明佢講乜嘢。咁但係誒， 佢哋直情係唔單止成個，即係佢哋 CIA 都係咁噶。唔請啲即係第啲講第啲話嗰啲人噶嘛， 即係阿拉伯文啲人唔識噶嘛， 識聽噶嘛，人哋喺度問我哋炸佢炸佢，佢都唔知啊。 咪而家唔會啦，而家聽好多啦，而家啫嘛。唔係咁，但係仲有一個咧，但係你睇落去嘅時候咧，你又會有作為中國人又會覺得少少心噏嘅，因為佢宣揚緊講國語為成為第時未來宇宙語言之餘咧，佢又硬係踩你咁嗰啲咧，就係點咧？ 咁呢個有美國人拍嘅成分， 冇錯，有美國人拍嘅成分。因為成架宇宙嘅城市船裏面咧，有一個女人，就係全部著唐裝啊、旗袍啊，成間屋咧都係唐式設計啦。但係佢係一個妓女 啊。 即系你睇到咧，你就会激死你嘅。 即系好似又系周润发去到荷里活拍片啊，要做黑社会。 系，即系类似咁嘅嘢。但系咧，佢可能又惊踩亲中国人，于是乎咧，佢又话形容500年后咧，呢个妓女嘅身份咧，就同而家妓女身份唔同嘅，高档好多。佢系喺船，即系喺船架船里边， 但系都系妓女， 都系妓女。但系佢喺船里边嘅地位好高咁样。但系你睇完即系其实你会好明白就系其实佢两面不讨好咯。 但系唔紧要噶啦，而家咧，因为佢以后拍啲中国人有关中国人嘅嘢，我谂。美國人都不會再咁 harsh 啦嚇，因為而家姚明實在是太勁啦。你知下年 NBA promotion， 我諗九成嘅 percent 都會有姚明嘅 cover 嘢 嚇，因為呢個係一個全世界嘅 icon 嚟 嘅。 嗯，因為姚明，所以好多人打籃球。 你會學國語咧？ 係會帶起個熱潮啊嘛！ 你諗下姚明拍嗰啲廣告，拍嗰啲飲品廣告咧，每個中國人。试饮一杯啫， 就发咗啦。 你都整唔切啦， 大佬，绝对系。 跟住有一半人唔中意饮，咁另外嗰一半人每人饮两杯， 又喺度。 而家佢哋啲市场策略都系用紧呢 啲，即系喂，我哋整个姚明，俾佢着对袜啦。咁打中國博佢10分1人買啊，冇啦，100分1人買，你都做唔切噶。 啱。 大鑊！ 但我諗緊，其實當日嗰套科幻片會唔會其實針對中國市場咧？ 針對 市場會咧？ 就其實賣入去咯，可能 可能係。 但係中國人又即係如果真係被徵嗰啲，咁可能佢又聽唔明另一派。如果佢真係土生土長，你明唔明啊？咁啊，即係兩邊都 係 土。 而家 如果買貨有字幕㗎啦， 但係個問題就係冇可惜嘅地方就係佢太唔收得。 cut 咗。 但係咪其實真係咁唔好睇咧？嗱，講緊即係除非係除咗係頭先你講啲情節係有啲唔明之外， 唔係我諗咧，其實佢唔係太多嘅故事內容啊，即係可能佢當中唔係話太豐富嘅一啲故事啊、橋段啊等等，於是乎套嘢咧就即係包括啲人唔係好聽得明啦，於是乎咧就喺。即係收視滑落之際咧，連即係連 season one 都播唔曬就要斬咧，係好好少噶啦近年。咁、但係我講翻嗰套戲咧，其實佢叫做 Fireflies 嘅，即係螢火蟲嘅嗰套嘢叫做。咁但係我心諗，咦？而家我哋嚇、香港或者中國真係買翻嚟播咧，我會覺得幾得意咯。即係無論佢啲內容好冇睇，但係聽下佢講國語， 即係特登買翻嚟俾你睇， 啱 啱大中華嘅 market。 係啊， 等你去發放。 唔係。 得嚟一粒 psychedelic， 今日叫做 I'm writing for you。 I'm not afraid to die. 食星期日。 OK， 凌晨嘅时间系12:32，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8%，系93%添。 系啊，都好潮湿嘅一晚啊吓。咁啊，天气要留心啲啦，因为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呢个 weekend 咧，嗱，而家大家好享受呢个咁和暖嘅天气啦。weekend 咧，天气突然间会转凉， 系突然间系会转凉噶， 所以咧， 好啊。 头先我其实咧，我好想问阿云海关一啲翻嚟马预言嘅嘢，因为睇咗佢嗰个访问啦，咁啊，即系有啲预言嘅，我真系好想知，但系佢又话唔好问住， 系因为我而家都问住翻紧一啲嘅资料，最新嘅资料，希望翻到翻嚟。 系咯，即系喺出咗本书啦嘛，咁系睇下点样搞下啦。 系因为佢圣鲁斯亚，因为我真的会找人翻译，因为圣鲁斯亚在葡萄牙那边应该那本书已经出了卖紧， 咁希望你快啲翻译。 但系冇任何消息翻， 都奇怪你咁样，即系成本书已经出咗，即系有人知道， 系有人知道佢讲多咗 印嗰班人知道第三个预言系咩啦， 啲嘢已经讲咗出嚟， 或者暗示咗啲乜啦。 同埋天主教系全世界最大嘅教会嚟嘅，如果佢喺公开话肯定有呢啲翻译预言嘅话， 冇错， 喂。冇人講出嚟，佢哋都會即刻 check 係咩啦，係嘛？印嗰班 唔係，其實有個問題就可能而家大家可能知道嗰班咧，就會覺得唔係可能即刻突然間公布阿蘭就話啦，個預言係乜乜乜，實 真係會恐慌。 係啊，真係 唔係？如果譬如佢話預言真係預言到嗱，第三次世界大戰可即係譬如啊，佢預言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咧一定會發生噶啦，但係人類咧。用人為的事件是可以將這件事拖延，甚至是去到一個很遠的時間才發生，所以你現在麻煩 stop 這場 war 這場戰爭， 但是呢 有幫助的嘛， 但是人的恐懼是永遠記得最差的一件事先的，即是你一說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發生，人們就 是啦，即是有人看件事會是好，但有人看件事都會是差， 有人可能只是聽了那句 是啦，就後面那些什麼都聽不到， 沒錯沒錯，是真的。所以但是我剛才有個想法，你問這件事其实都适合多另一套啦，关于而家喺美国播紧嘅电视剧。呢套电视剧咧， 成日播 电视 剧， 系唔系？我都未睇嘅，都未睇嘅。但系我要讲下咯，唔可以话我睇噶嘛？你明唔明啊？ 唔可以讲啊，系明嘅， 你未睇过， 未睇嘅，但我要，你唔好咁用啊，咁嘅眼神啤住我。 你未睇过， 你听我讲先。但系呢套嘢咧，即系喺美国其实。播了一兩個月嘅咋，係最新最新的一個連續的電視劇。佢咧就真係同你頭先講嘅有少少似嘅，因為套嘢咧就叫咩咧？成個電視劇嘅 series 就叫做 Miracle 神跡， 嗯， 好簡單，就咁神跡。而你睇第一集咧，不如我講下第一集嘅故事先。 即係你睇咗啦？ 唔係，我冇睇，不過我 睇咗嗰啲 TV 街啊。 哎呀，係啊，真係聰明啦，係啦。 知道第一集係咩啦？ 唔係，其實第一集裏邊咧，其實已經好吸引，因為點解咧？佢就係講一啲預言啦、宗教啦、上帝同魔鬼啦。 嗱，即係你講呢啲，其實都好 interesting 喎，呢啲劇。因為嗱，如果佢真係話啲預言啊，各樣係真嘅咧，即係呢個世界係真係有先知㗎啦。 係，冇錯。 即係啲先知係講真嘅嘢，佢哋唔係發夢啦。 即係佢睇到一啲 image。之後去做即係講出嚟嘅嘢，係咯，係啊！即係如果以聖經嘅角度，呢個係佢哋信咯嚇。但係但係我又想補充一樣，我又想令到啲人真係覺得驚嘅，因為預言呢樣嘢咧，我始終有個問題就係、如果預言嗰個出現嘅情況，始終有一個機會咧係改變嗰個事實嘅。因為點解咧？其實聖經裏邊唔係未試過嘅，因為當如果其實最出名聖經改變事實嘅一個預言咧，就係、是、舊約嘅約拿書啊嘛。約拿書咧就係話當時咧有個先知叫約拿啊嘛。嗰陣時上帝就叫佢，佢話同以色列講，話嗱你話俾啲以色列人聽，我點樣咧就毀滅你哋嘅啦，因為你哋太差啦，點樣。咁約拿咧就同上帝講數嘅，即係喺舊約裏邊啊，即係話一定同上帝講話，喂，你唔好再咁樣俾啲畫面我睇完之後叫我同佢哋講啊，因為我知道你其實有機會係將呢件事唔發生嘅。咁個上帝就話唔係嘅，嗱你而家係咪唔聽我話先？而家我叫你同佢哋講，你唔講，咁嗰個先知話我唔講咁樣。最後咧就上帝咧就唔係懲罰佢嘅，即係想用一個方式令到佢希望佢幫佢講呢個 message 就。運即佢就跳咗落個海度咧，就俾一條巨型嘅魚咧，就吞咗落個魚個身體裏邊咧，就運咗，我唔記得運咗三日定係日，運咗幾多日啦，唔記得咗啦。咁就 好似以前細個睇啲戲咁，有個人由一個鯨鯨魚個肚裏邊咁，仲可以生存。 其實嗰套嘢就係抄舊約嘅嗰、那個原裝嘅漫畫故事。咁之後後來嗰個約拿就同上帝話 ：OK， 好啦，我放棄我嘅執著，咁啊上到嚟同啲以色列人講完之後咧。 咁我上帝真係同佢講話，啊，我真係覺得後悔。好啦，我唔將你預言嘅嘢實現啦。咁呢個係真事嚟嘅喎，即係舊約裏面成件事係咁。咁即係話，如果以聖經嘅角度咧，原則上如果啲人係令到成件事 感動到 感動到天咧，其實有機會係會扭轉。而仲有一個仲有趣嘅地方就係講緊呢個約拿嗰個故事啦，同埋嗰條魚咧，嗰，那個巨型嘅魚咧。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就係而家咧呢條魚傳說嗰嚿巨魚嘅，唔係就係嗰件巨魚嘅骨頭咧，而家係喺巴格達。 哇！ 係好多人都唔知 道。阿撒旦姆而家喺度日日摸住。 因為撒旦姆佢哋其實係信回教，回教都信舊約啦，咁佢哋都信約拿呢個故事嘅。咁佢哋有個 佢就直情攞咗嗰條魚嘅骨， 係咯， 都唔奇。但係佢而家 都唔奇， 而嗰， 那 個， 即係唔係 咁嗰個巨型魚嗰個傳説嗰個骨咧，係掛喺而家巴格達附近有一個嘅遺跡古蹟嘅城牆嘅上面嘅， 係真係有個 魚骨喺度，係啊係啊， 而家係真係掛喺度， 而家仲喺度嘅， 但 係 冇咪證實唔到係咪真係嗰條魚啊？ 但係嗰條魚有冇寫住啊？ 唔 係寫住喺邊度？ 唔係佢可能係標本住啊，或者 佢就傳咗好多好多代咯，咁就擺咗講咗好耐。 我求其喺海撈一條魚，我整個標本我都話係可以話嗰條魚。 咁但係我諗當地人會唔會咁樣做咯？但係個問題係，而家啲人都驚嘅一樣嘢就係，如果巴格達真係打仗咧， 就會炸嗰條魚。 我諗嗰個地方咧，同埋嗰啲魚骨咧，就玩完㗎啦。 而家你有冇見過呢條魚？ 我冇見過條魚。 幾大條咧？傳說，即係唔係傳說喎？如果係真 係 擺到嘅話， 講咧就係一條好似大個鯨魚咁樣個。係， 如果吞到一個人， 鯨魚咁嘅骨， 你仲要係咯？你仲可以運喺佢裏邊，跟住放翻佢出嚟，即係個胃都 好大啊。 係啊，同埋你會知道一樣嘢就係，原來成個伊拉克啲民眾都信呢個故事，信呢個預言。咁某個程度上， 哇！條魚嘅話真 係，但係你某個程度上，你會知道原來佢哋嘅心態咧，佢哋都 believe 一樣嘢就係，其實原來事實或者事件未必一定發生嘅，即係因為呢個係佢哋相信聖經其中一樣嘢係可以感動天嘅。咁變咗啊，我要兜翻翻嚟先，講翻嗰個 miracle 嗰個電視劇。咁嗰套嘢咧，其實就如果作為天主教去睇咧，其實第一集已經係好爭議性好大嘅。因為佢講咧一個嘅主角啦，嗰個主角咧，即係但係嗱，我話俾你聽一樣嘢，其實當中佢成個電視劇嘅拍嗰啲個案或者啲故事咧，其實佢有好多好多咧，都係真係參照咗真實嘅故事，同埋真實嘅個案咧去演繹嘅，即係佢同嗰個頭先嗰個 Firefly 就太唔同啦，即係嗰套真係天馬行空到天馬行空嘅，咁呢套咧就真係用一啲好應該咁話，應該佢攞到好多天主教真真正正嘅。檔案啦，係檔案，咁而去拍，而當時其實呢個主角係話佢咧，本身以前係一個好虔誠嘅天主教嘅神父嚟嘅。 哦， 啊呢個神父咧，仲要係幫教宗咧，即係講緊呢幾十年嚟幫教宗咧，就去不斷去全球每一個城市咧。如果一收到一個訊息，就係話喂嗰個教堂或者嗰個地區有神跡發生，不如你去調查啦。咁原來呢個神父咧就係負責去鑑定嗰啲神跡係真。定係假嘅，咁但係嗱，我話俾你聽，事實而其實梵蒂岡真係有一啲天人嘅，真係會不斷去。如果有人話俾人聽，哦嗰個聖母像流血或者流淚，咁佢哋會派去睇嘅。而呢幾十年嘅梵蒂岡做嘢嘅方式咧，就同以前中世紀係完全調轉咗嘅。以前中世紀咧就有任何嘅神跡出嚟咧，就首先認咗佢先，係啊係啊有神跡有神跡有神跡，就叫啲人信嘅。 而家就保留。 而家咧，其實 我哋會再進一步嘅研究。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呢幾十年嚟咧，都係啱啱同以前嘅時代唔同，因為咧，第一可能而家佢哋進步咗啦，第二就係可能佢哋覺得唔可以立亂，突然間就話呢個係神跡啦，或者可能引起恐慌啦等等。咁呢個神父即係佢其實 base on 咗一個真真正正嘅 team 嘅神父嘅故事咧，就話佢一路去 prove 呢啲係咪真係神跡。咁啊，故事成個架構就係話，佢後來咧，佢揾咗好多好多個城市，見到好多好多嘅人，揾到好多好多嘅所謂嘅神蹟嘅故事咧，佢都可以用科學同埋常理解釋到，同埋佢會覺得，咦，原來所有嘢都係一係就誤會，一係就大話，一係就係又係錯覺咁樣。於是乎咧喺故事裏邊咧，話其實佢一早咧就已經因為呢件事咧，佢就對自己個信仰咧產生咗。呢、這個矛盾，佢反而咧退出咗天主教，退出咗神父，做咗一個平民，即係套戲裏面咁講。咁因為佢覺得好失望啊，因為佢都以為呢個世界有神蹟啊。咁直到咩事發生咧？直到有一件事發生，佢就開始重新去睇翻，咦？ 會唔會以前我係諗嘢太狹窄咧？咁樣， 嗯、 就係咧，因為佢發生咗個意外啦，所謂嘅，咁誒當時佢有啲嘅講法就係因為佢知道一個事件，就係有個細路哥咧，個細路哥係識特異功能嘅。 嗯。 咁梵蒂岡嗰邊咧，就因為佢雖然係退出咗做神父啦、嗯，但係佢好多即係神父嘅朋友或者好多人都問翻好多佢意見嘅。咁因為佢都係個專家嚟咁。咁其中一個神父就急 call 佢啦，過咗好多年之後，喂，你即係要睇睇呢一單 case 咁樣，因為呢單 case 咧，同你以前研究過真係幾唔同，即係佢個即係但係故事嘅背景都係講緊呢幾年嘅事咋，即係同現代社會係呢幾年嘅事一樣嘅。咁佢話：喂，你真係要睇下呢樣嘢，因為呢個細路哥真係好似有特異功能，即係佢不但只可以即係聲稱醫到一啲人啦，聲稱可能預言到一啲嘅事物啦，等等等等。咁佢就覺得咦咁奇怪，因為佢自己本身都。即係以前研究呢啲 case 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有少少好似有啲特異功能嘅嘢，但係佢都唔 confirm 自己係唔係嘅，即係佢聽到啲聲或者咁樣。咁佢於是乎就話 OK， 我睇下啦咁樣。咁就喺去到個途中一定發生咗啲意外啦咁樣，佢就即係意外嚟嘅。咁就即係重傷咁樣咯。咁而佢當時自己見到嗰、那個即係一路流血出嚟嘅咧。一路啲血咧係其實寫咗個字出嚟，嗰啲佢自己的血啦，寫咗啲字出嚟，就係、是、咧寫住我哋諗清楚個字，我驚讀錯啦，真係佢係寫住我要好小心讀，因為佢係God is now here， 我記清楚先，因為呢個好關鍵嘅 ，God is now here， 即係話上帝咧而家已經喺度啦咁樣。咁之後就啲血就散咗咁樣啦。咁之後咧，佢就其實已經好嚴重意外啦。咁呢個細路就知道咗之後咧，即係呢個所謂識第二功能嘅細路咧，就嚟到嘅時候咧，就好似完全知道呢個男人嚟做乜嘢，而家知道呢個男人經歷過啲乜嘢，就用佢嘅第二功能醫好咗呢個神父。而因為醫好咗之後咧，反而個細路死咗。 即係俾曬啲嘢。 係啦，好似係咁啦。咁於是乎個神父就覺得成件事好 匪夷所思 係啦，因為佢。調查了十幾年的神跡，竟然最後有一天是他發生在他自己身上，因為他原本是就快死的，於是他直情將 report 很興奮，直情說喂，這次真的找到神跡了，這次真的找到原來這個地方是有一些這樣的東西，就寫了成份報告給梵蒂岡，但梵蒂岡反而沒有反應，他說、哎、你不要這樣說，你不要這樣寫，你不要這樣演繹先，你可能看錯的，你可能誤會的，反而是這樣去 discourage 他，這樣但是他開始就覺得咦不是、即這個世界應該即係呢幾年發生嘢喎，係有嘢喎咁樣，可能係嚟緊一啲我哋唔知嘅嘢喎。咁於是乎咧，佢就開始去自己研究，而之後再遇到啲事情。 哦，我有個問題 係， 就你喺邊度可以睇到啲罪，可以睇到咁 detail 咧？好似你講到好似你睇過咁嘅咧？ 你買唔到嘅兩部 TV 你係要逼我講嘅啫。 點你可以講？你睇書可以講到你自己？我知道你未睇過嘅， 我未睇過 嘅，我知道你真係未睇過。 係啊， 有你 睇過劇本， 有你實益我哋噶。 系嘛？起这边的天气渐回暖，而你可否开心似我所愿？当你话给我成全，要跟他好好去恋，无谓继续去周旋走。我今天终于在埋怨，和他一起都想你太心软。假设什么也还原，难道会是大团圆，还是恶梦再开端？而既然分开。又想打扰，为何爱人要抵了，才来明白对方紧要。而既然分开了，问好亦不必要，原来我仍想知你，与情人近况可会对我怀念。 昨天这么要好，随便也敌过惊险。而既然分开了，何必又想打扰？为何爱人掉底了，才来明白对方紧要？而既然分开了，问好亦不必要。原来我仍想知你，与情人近况可怀念我？而既然分开了，问好亦不必要。原来我仍想知你，与情人近况可心似我所愿。 今日我做小见不怪佢 ，Isn't it？ 好啦，咁啊，今日已经去到星期二嘅凌晨啦，吓，三月四号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密云有雨啦，会有几阵嘅薄雾，气温咧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嘅东南风，之后咧会转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嘅东风啊。展望咧未来嘅两三日咧都系有雨嘅，接近周末嘅时候咧，天气咧系会显著转凉嘅，着翻件衫啦吓。 Thank you very much。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系91%。 咁係要講埋咯喎，之後呢，唔咁即係嗰個神父呢，咁因為佢睇咗啲字呢，咁後來佢就揾咗啲嘅，即係佢因為佢內部仲好多其他神父都研究呢啲嘢嘅，咁佢就話喂，咁其中一個呢係好老好老嘅一啲研究嘅呢啲即係神跡呀古靈精怪嘅嘢嘅專家嘅天主教嘅神父，咁俾佢高資歷嘅，咁就行埋同佢傾嘅時候呢，佢就話喂，不如你寫低俾我聽，究竟你見到，即係佢原本想講俾佢聽，你見到，即係佢想講話，我見到係God is now here 咁樣嘅。咁佢話嗱，你唔好講，佢同我講，你唔好講，你寫出嚟俾我睇。咁嗰人就都唔明點解佢要咁啦，我寫，佢話你寫出嚟嗰個字形係點樣砌出嚟嘅？唔係你即係唔係咁你寫字，你見到點樣排？ 盡量畫出嚟啦，即 係。係啦，冇錯啦。咁佢寫出嚟啦，咁個神父一睇，佢話：咦，咁你呢個係我所見嘅唯一一次。是寫住 God is now here 啦，咁佢就話嚇點解你咁講咧？咁樣 係咯，點解佢咁講唯一嘅一次？ 係啦，咁原來佢話咧，之前咁好多個即係好多十年咧，佢都接觸到好多啲 case 嘅，有好多人突然間喺即係死亡之前，或者可能遇到啲意外嘅時候咧，就見到啲血咧砌咗啲字嘅 嚇。 咁但係啲字咧就唔係砌 God is now now here 嘅，就係咧其實嗰個 now here 就連住寫嘅，係 God is nowhere。 嗯， 咁於是乎咧，而家佢就話啦，哇！如果竟然喺呢一刻由 nowhere 變咗 now here，都係嗰啲字，咁佢就話：咦，莫非上帝即係話講緊基督再嚟？因為末世嘅時期，佢講基督再嚟係一個好重大嘅事情啊嘛。莫非已經係由 nowhere 變咗做 now here？咁呢條成套劇咧，就係不斷去講緊佢點樣追查啲嘅神蹟事件啦。 咁個時間係講緊幾時嘅？ 而家噶呢幾年嘅事嚟噶。咁所以呢套嘢， 即係佢講，譬如佢霍斯佢拍嘅時候係講埋，譬如2006啊咁嗰啲。 唔係唔係， 係講即係今日。 唔係呢幾年咯，即係可能講緊90年代尾到而家呢段時間，即係呢2000年、2001年，即係講緊即係我哋而家呢段時間 發生咗嘅呢幾年嘅。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呢套嘢啱啱播嘅咋，即係我意思係話，即係如果有機會去買。 咁拍嗰班人會唔會有信心保證，即係好似咁會 taking 咁勁？我諗佢就唔係話一啲好出名嘅人去拍，但係咧佢裏邊嘅內容咧，其實就好依照而家講緊天主教嘅內部嘅文件啦，啲內部嘅預言嘢。 咁佢又點樣可以攞到啲料？係咪又 呢啲真係唔知？即係佢可能一定係有啲神父幫佢啦，即係可能因為。某個程度上其實有好多而家天主教神父都係中意，即係尤其是美國同歐洲啦，係想將啲信息咧係都帶俾一啲民眾，甚至有個講法嘅，因為咧有好多而家研究緊即係一啲嘅所謂一啲神蹟又好、靈異又好、UFO 又好嘅專家嘅神父咧，其實都係而家呢個教宗嘅親信嚟嘅，咁而喺呢十幾廿年裏面咧，呢啲親信都係不斷想慢慢去煽一啲嘅信息出嚟，咁唔想一次過砰一聲。 哇！其實你諗下，教宗個腦裏面佢見過、知道幾多嘢， 係 系冇错。 你谂下几 守口如瓶都 几惨啊！你知唔知啊？几惨啊！ 几辛苦， 好辛苦。即系你系好想讲俾世人听啊！你一定系即系，但系你又为咗佢哋好，又唔可以讲。 仲要呢啲消息系咁贴身， 同埋唔可以周围讲。 冇错， 你唔可以周围讲，连你可能身边嗰啲人都唔可以讲。 可能得几个人， 系咯，可能得几个人知，全世界得几个人知道成个世界会发生咩事。 系啊， 所以佢哋真系唔可以结婚，其实系有一个即系。 冇谂过呢个， 话咗俾个老婆听，即系枕头撞嗰啲系嘛？喂，老婆， 或者佢发梦讲咗出嚟，咁点算啊？有压力到咁样。 花地马原理三，花地马原理 三。但系佢哋唔结得婚唔系呢个原因系嘛？ 即系咁讲， 咁即系少一个人 知道， 即系好夸张啊！你谂下，你个脑里边嘅资料系掌管呢个世界人嘅心情， 冇错。咁变咗即系 点解布殊会唔？即係佢而家去接見，佢而家揾人拍 啊！終於係啦，終於教宗話去揾阿華盛頓啦。但 阿貝利亞直情話，就算教宗話咩，我哋都係繼續。 係啊， 係咪癲？ 唔係咁，因為唔係啱嘅，因為貝利亞佢唔係信天主教噶嘛。貝利亞係信聖公會噶嘛。當年嚇脱離天主教而成立個聖公會，佢當然佢有權唔信啦。 係， 所以 不過佢而家咁講啫。如果 Bush 係講話我哋而家唔打，佢都會哦好啊。 咁啊係，即係佢都係睇人。 啱係喎，啱喎。 係咯。 所以呢場戰爭其實都幾 即係其實大家係咪應該留意而家即係我昨晚聽到即係就係話 CNN 嗰度話而家派人去 Washington 㗎嘛？ 即係你話教宗派人，但係我頭先 Michael 同你講啦，話如果其實當中睇下教宗俾唔俾面布殊，就要睇佢係派紅衣主教同佢接見佢咯。 嚇！但如果其實我哋譬如而家即係咁關注呢個戰爭嘅朋友咧，即係係咪應該留意呢一刻咧？如果佢見完佢之後，係咪布殊出嚟講嘢會有啲咩 我哋 轉淡或者係轉更強，就好關鍵嘅咯。 係啊， 大家係而家係呢個係歷史嚟嘅。 係啊，冇錯， 歷史性 嘅。但係我哋可能會留意三月五號嘅財政預算案嗰啲。 咁如果真係係啊係啊係啊，庫錢嘅就可能真係會。但係我覺得即係世界大事都緊要啊，嗰啲係直接影響你個。禮拜五個人講嘢，究竟講咩？可能 如果呢幾日發生一啲嘢係，可能影響到五號嘅，但唔知。但係而家仲係關鍵時刻，即係如果教宗真係原來知道曬所有預言，可能佢而家做緊一啲嘢係想阻止呢啲事情發生。咁但係有幾多人幫到佢呢？ 如果佢喺同一個時間，即係禮拜五講預算案，同一個時間有一個 broadcast 係教宗講，我聽教宗啦。 啊！如果突然，如果突然 間咧，五號即係喺後 邊，係咯。阿財神爺講嘢嗰時，咁佢我聽嗰邊。 如果突然間教宗會全球廣播， 勁唔勁啊？ 一定有啲事， 一定有事啊！ 佢係咩情況之下先會全球廣播？除咗即係譬如一年一度嘅，即係講嘢，即係 離殺 嚇。 但係而家就算一年一度離殺，都唔係全球廣播 嘅。係咪教宗係從來未試過話無端端喺譬如突然間喺1月20幾號突然間話我有啲嘢講？ 如果突然間真係話有嘢講咧，就好似即係佢呢個新即係咁多年嘅教宗嚟講，就好似未突然間要公布一個事件要同人講。 我諗都唔會㗎啦。 如果佢真係咁嘅話，就大家要好望住究竟發生乜事，佢講啲乜嘢咯。反而如果突然間要做一個咁嘅動作，而講啲嘢係冇內容嘅話咧，咁你就更加驚啦。 點解會咁嘅舉動？ 係咯，佢為咗乜咧？咁樣 讲嘢都真系几 系啊！你就算冇内容都惊噶。 其实佢而家出嚟讲嘢都惊噶啦。 系啊，我每一次见到佢同人握手，我都惊。 系啊，我都啊，不过真系好惨啊！佢 咁而家嗰个天主教嘅人员几时会接见 Bush？ 唔知啊， 我冇睇到呢度新闻。 系啊，我都冇， 所以唔知道。 我琴晚应该系咪我发梦睇到？ 你唔好话俾我听，你 我明明系听到 嘅。你讲啊！ 明明聽到可能發夢㗎， 不過如果見到好嘅，即係證明佢都即係兩邊都有咁講，即係有勸過。 不過我覺得真係教宗真係係即係呢個角色係絕對唔係易做，真係真係啲唔易做， 同埋唔知的冥冥中嚇，你 又即係又有好多人工嘅即係協助佢嘅生命嘅儀器，又要即係開個刀，又做個 operation 咁多次，跟住。已經年紀老埋，亦都個腦又塞咗咁多咁影響世人嘅資料。而家你哋仲要話打仗，佢老人家仲要走出去 同人哋去做呢樣做嗰樣， 唔好啦咁樣，真係我覺得好慘。 不過咧我好衰嘅，我嗰日咧我睇佢接齊子咧，即係而家伊拉克嘅副總統啦。 你留意到啲咩舉動？ 我有少少陰謀論嘅嗰日，我因為我睇住成個過程之後，招呼佢握手到坐低。 我突然间觉得，咦，点解教宗突然间行得几好，又好似坐得几好，握手话握得几好， 即系会唔会有人扮啊？你 谂啊？唔系，我意思话佢之前嗰啲所谓病到老人痴呆症，系咪假嘅咧？唔係我衰咯，所以咪話我嚇係我衰咯。 咁你又真係幾衰？ 我啲玩法 咪咯。 可能佢今日瞓得夠。 你係咪睇到癲咗啊？ 係咯，所以咪話我要講明先，我衰咯咁樣諗佢。咁但係嗰陣睇完就咦，真係好自如喎、啊，握手握得好自如、啊。 我覺得如果我已經一個咁嘅年紀，我仲要扮咩啫？ 唔係，即係我估 扮咩？ 唔係，可能佢有佢想。佢想演繹嘅角色係咯，或者佢想咁樣演繹之後，佢去令到人哋會知道邊啲人係幫緊佢咧。 如果係咁樣，佢一日會唔會唔記得佢啲角色嘅咧？嚇，即係一個鐘頭可能會做好人，下一個鐘頭唔得，我要即係狡猾少少，再下一個鐘頭，我要細故啲。 冇可能呢、這個而家大佬呢、這個係教宗嚟嘅，講嘅唔係講笑啊，大佬呢個係教宗嚟嘅喎。 我覺得如果 點會咁樣、啊？ 如果咁樣可能會 唔記得啦？ 唔係，如果咁樣可能 冇可能啦，冇可能。 咁啊係。咁 係你太細心啦，嘿！ 我太我太敏感 啦。你諗下，你上次你講個穿梭機調轉要變一粒魔鬼星嗰啲， 都俾都咁樣講係 咪？係咯，唔會。我覺得即係最關鍵。我想睇下，如果佢，如果我冇聽錯啦，琴晚，如果我唔係發夢，如果冇聽錯嘅話，如果佢真係見咗布殊嘅話，我啊好想睇布殊出嚟，見完之後布殊出嚟講嘢嗰個。 是究竟是強硬還是溫和、 不過你真剛才講起這些語言、即是譬如說即花地瑪哥語言、他真的出了本書他真的有這樣引證過這些事真的會發生而、大家都不想不希望他即會即將發生而講住呢、其實真的即是因為 我真的前幾天我都撞到一個聽眾他都說其實我都很喜歡聽你黑色星期一不過你現在講這些語言我真的很害怕、 就算現在 即使未發生都好 應該即刻熄機 我真的不想知道究竟即將會有什麼語言 所以 現 在還有一分鐘呢是十而家三月四号啦，系嘛？你应该即刻熄机。我因为我哋即系继续，如果即系 serve， 即系好少机会有啲咁嘅 topic 会讲啦。咁希望即系多啲题材可以讲俾大家听。咁如果你真系咁恐慌，系即系听个收音机可以吓到，我 suggest 你即刻熄机。 同埋一间咧，即系因为我都收到啲 email 咧，同埋啲嘢咧，就讲紧咧问我关于一个。科學家牛頓怎樣去演繹世界末日？咁、我會講翻呢件事少少嘢，因為呢個都係一個仲係一個謎嚟嘅。 好奇怪，牛頓點解會無端端講世界末日咧？ 一點鐘之後，我會話俾大家 將呢個謎盡量揭開。唔該曬你啊！好啊，咁啊，聽聽一點鐘嘅新聞報導先，轉頭繼續啦。夜媽媽與夜爸爸啦。